快破案，找出真凶。拉希德就说，当局将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国机构人员安全。美国德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又称追梦人计划的同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违法，下令停止受理新申请，但已经根据计划入境的数以十万计移民在法院有进一步裁决之前暂时不受影响。这项计划由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进行，目的是保护入境美国时是儿童的非法入境者不会被驱逐出美国，估计有近65万人根据这个计划在美国逗留。多个保守州份提出诉讼，指出奥巴马政府当时绕过国会立法。总统拜登曾经说，希望推出常态措施，俾追梦人计划申请人取得公民身份。拜登提出一项综合移民法案，提供追梦人计划申请人申请成为公民的机会。民主党在二月中在国会提案，但缺乏共和党的支持，法案恐怕难以通过。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影响，广东沿岸继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1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柯士甸道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七咸道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略有消散。现在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车龙排到接近梳士巴利道，而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交通都开始繁忙，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一段，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现在近花墟一段，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公湾路。之后提提大家，在西九龙公路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六点钟，西九龙公路去港岛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的部分第二线是临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 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变，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句诗神仙，到轻谈浅唱不夜天，青春加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闪光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曲，一个钟一个黄永聪，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桥林邦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奇遇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四十年，听紧你，听紧你 ，DJ 温暖的声线，四十年嚟听紧你 ，RTHK。 廿二听紧你， 你系梁子希， 钟哥梁荣忠你好啊， 你好啊，想问问你咧，你有冇粉丝嘅？ 都有啲噶、都仲剩翻三四个嘅而家。 咁多啊？咁但系以前嘅粉丝同而家嘅粉丝同你联络嘅方法有啲咩唔同嘅？ 诶、好唔同、啊。嗱、我个年代即系九十年代啦，就系、是、收信嘅我哋，系、啦， 即系唔系投诉信啊嘛？ 唔系， 系支持信， 支持啊，表露佢哋爱意啊，甚至佢哋会寄啲私人物件俾我哋咧。 咁、好噶， 好惊嘅有阵时唔系好噶、你都唔知道有啲吓、 即系嗰啲私密奶茶， 系啊。 唔系俾杯奶茶你，俾只丝袜你嗰啲， 系啊，同埋 会喺门口等我哋噶嘛，钟、哥你都遇唔少啦，以前喺电视台 遇好多，遇好多，通常都系话，因为嗰阵时我做紧劲歌金曲啊嘛， 系咯、 啊，梁咏忠我好中意你噶， 系 刘德华喺咪度啊，即系跟住嗰啲咁样咧，即系通常都系呢一类型咁样咧， 系啊， 咁但系时移世易啊嘛，以前就话会寄信啦，或者去某一个机构嘅门口等你咧， 系 而家咧就会系改晒喺互联网嘅， 系 喺网上。同你講話，我支唔支持你啊，或者中唔中意你，就喺網上邊講曬。 係啊，同埋即係有好多 haters 噶嘛，有陣時。咁、當然都好多支持者啦，係、啦。咁近排我哋都聽翻啦，睇翻好多對我哋嘅支持啦， 嗰啲係評論啊，即係唔知係中意定唔中意。咁我睇咗一個幾有趣嘅，咁就話：，我聽咗十八廿二聽緊你，聽咗幾集，發覺唔係幾好聽。咁我聽完之後咧，我又。即係好奇怪啦，咁我哋今集係第二集嚟嘅，即係喺我嘅認知裏邊咧，無三不成幾啊，點樣聽咗幾集咧？ 哦， 所以我就有啲拗頭 嘅。係咪記錯咗？係咪話我以前輪住嚟試十幾年前啊？ 十幾年前聽過幾集， 係啊，所以 而家仲記得，即係你做得好好啊，印象好深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可能喺另一個時空裏邊支持我哋，又真 的好，你係都多謝佢嘅， 係啊， 多謝每一個支持嘅人嘅。 係啊， 咁同埋咧喺嚟緊每一集裏邊咧，我哋都會請咗好多有好多 fans 支持嘅。啲前辈翻嚟同我哋倾下偈嘅，今集有佢，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喺八十年代，我系主持过《潮声、风声、心声》，主持过《美乐集》，主持过《岁月流星》，主持过《精装名人录》，你估我系边个？ 呢位嘉賓呢曾經有一個鬼故關於佢嘅，係啦，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做嘢做到咧都係十點零十一點幾嘅夜晚嚇，咁咧即係我做晏晝節目嘅，但係咧十點零咧我就見到一個古裝人物，好似秦始皇嗰啲碌咧飄過直播室，然後衝咗入直播室，咁然後望清楚， 洪兆峰， 今日嘉宾 洪兆峰，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 正话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称呼咧？洪大哥、峰哥，咁啊，洪兆峰就话啦，叫翻个洪兆峰啊，亲切啲。 系啊， 呢一句说话真系好亲切，即系令到我的心咧，正话个心暖一暖啊，真系。 其实我成日觉得自己都系同大家都系同界咁嘅感觉。 嗯， 系啊，系啊。 咁但系唔系个个咁谂噶咩？ 系啊，不如阿洪兆峰咧，同我哋听众讲下啦。你而家个身体嘅康复状况系点样咧？ 最近去咗复诊啦，咁医生咧就话我嘅癌病咧就冇复发。咁主要咧就系三年半之前咧，我做咗一个舌癌嘅手术啦。咁一路呢三年半都一路有复诊住啦。咁但系医生就话，其实睇癌病要睇十年时间。咁所以而家可以讲到个答案就系咁样。 咁但系即系当然身体有啲变化嘅时候，可能喺你生活上都有好多嘢协调啊。咁而家喺生活上有啲咩特别嘅唔同咗咧？ 主要咧就系我嘅前妻照顾我嘅起居饮食啦，其他都冇咩特别嘅唔同啦。 咁不过你系全面喺休息嘅状态，一定都会有工作 嘅。有工作，我仍然都有。教呢一个声乐啦，教人哋讲嘢点样用声啦，教静心啦。 静心呢一样系都系最近或者近期先至系开始钻研嘅一种学问。 都唔系啦，静心我系成八年前开始学嘅，咁而好快就已经系开始教学生。 点解会突然之间会有对呢一个嘅学问咁有兴趣呢？ 当我记得第一次静心嗰阵时好得意嘅，就透过老师嘅带领啦，咁啊入咗静。咁师傅嘅嗰种带领嘅方法咧，就系你试下想象你身体某一个地方咧，系摆一件嘢落去。 咁 当时我就谂摆咩落去咧？咁我就谂啊，不如摆星星落去啦。咁摆咗星星落去之后咧，就发觉咦，真系睇到星星嘅喎。咁于是就觉得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啦，然后就跟住过咗一段时间咧就好静，然后静完之后咧就觉得，有一种喜悦，即系飘咗上嚟，咁我就觉得啊啱啦，系呢条路咁样走落去啱噶啦。 当然咧，你就净话讲喺静心嘅过程里边，你喺一个静嘅状态，你会睇到好多嘢。咁但喺以往嘅岁月里边咧，就系我哋靠听住你嘅声音，我哋去睇到好多嘢嘅。咁我哋一齐去讲下，究竟以前听到洪兆峰声音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睇到啊？ 系啊，我哋真系首先好高兴咧，即系你肯上嚟做节目， 系啊， 真系好荣幸啊！所以我哋喺翻个直播室咧，以前咧依几个大嘅直播室咧，尤其是咧就系你唱歌嘅地方嚟嘅，我记得系咯。但系我哋未讲你日月星辰之前咧，我想问翻阿洪兆峰咧，你好似系由四台转过去二台， 系。 你当初系做四台 DJ 先嘅？ 啱，我系83年开始做四台， 系 咁，然后去到85年咧，当时邓海林就话啊，觉得我做节目好似几年轻人化，因为嗰阵时系做一个点唱嘅节目啊，叫古天精华吓，咁即系做一个现场嘅点播节目，的确咧你反应系要比较快一啲啦，吓咁啊，同埋要比较亲切一啲啦。咁当时邓海林就会觉得啊，你个风格都几年轻化吓，咁不如邀请你过嚟年轻人嘅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嗰阵时我就谂下。都好啊，雖然我唔識流行音樂，咁啊學嘅啫，咁樣就咁過咗嚟咯。 但係問翻前少少先，洪兆峰，咁當初又點樣入到四台嘅咧？ 其實1982年嗰陣時咧，我大學畢業啦，嗰陣時就有一個offer 啦，個 offer 咧就係只要你考試係考到應該咁講啊，只要咧你係应该点讲咧？主要你系中大嘅音乐系，副修又好，主修又好，咁然之后咧就你系可以参加一个考试，咁然之后咧就你就可以系做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个 program officer 咁样咯。 哦，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我都去考啦，咁但系咧就落选咗嘅，咁然后跟住咧就入咗一间唱片公司叫做。香港唱片公司，咁啊做古典音乐同埋流行音乐嘅宣传。咁虽然系咁样，但系一路咧仲仍然系同电台嗰啲人咧有关系，因为要宣传，要派片啊嘛。 係喂，但係做開四台咧，播開古典音樂啦，或者啲西洋歌劇咧、嗯，你去到二台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 嘥咗啊？ 流行音樂啊，即係嗰啲咧，又或者喂，你哋啲節奏咁嘅，有冇咁樣嘅咧？ 冇、嗯。但我覺得即係唔識嘅嘢就學嘅啫。咁係主要嗰陣時就係、是、翻到公司就成日聽唱片咯，成日抄嗰啲唱片嚟聽。 嗯，啊、記唔記得喺二台第一次坐埋位嘅時候嘅感覺係點樣？ 驚嘅， 驚 係驚嘅。 嗯， 嗰陣時係鄧海林幫我做呢、這、一個監製啦，嚇咁誒。然之後我做一個節目咧，叫做《潮聲、風聲、心聲》， 嗯， 係一個好抒情嘅一個感性嘅節目啦。 嗯， 當時好似好想將所有嘅嘢講出嚟啦、 嗯， 對住麥嗰陣時，一方面驚嘅，但同一時間又覺得啊，好想將所有嘅嘢講出嚟。咁鄧海林就會話：，洪少峰唔係咁樣嘅，講嘢咧就唔係一輪嘴咁樣，全部將心裏邊嗰啲嘢講曬出嚟，應該咧要翻啲題目啊，咁樣慢慢將啲嘢帶出嚟。咁同埋佢話：，用聲都唔係咁樣嘅，唔係淨係將把聲壓沉嘅， 係、 嗯、要將把聲低沉得嚟咧，就要有明亮嘅感覺。佢話呢個咧先至係磁性嘅聲音，咁我就睇住佢做節目啦，聽住佢出嚟嗰把聲嗰種感覺，真係同其他人唔係好一樣啦。咁、 嗯、 於是就慢慢學，慢慢學啦。 係、嗯，你一嚟就做夜晚節目噶啦。 係啊， 係，即係佢阿 Branch 係睇中你嗰、那個成個氣質同埋聲音都好啱夜晚，係完全同晏晝係唔拉更嘅係嘛？因為我同阿鐘哥呢啲咪一睇就隻眼同 夜晚我哋好大件事 係啦，係咪咧？ 嗰陣時咧，同我同期嘅咧就有黃海芹啦、黃海軍啦，同埋仲有余建明啦。咁佢哋係比較後生啲嘅，咁所以佢哋派咗去做日頭嘅節目咯。我就係傾向係夜晚黑嘅節目咯。咁嗰陣時，因為我自己有家庭嘅啦，咁啊有個仔啦，咁啊鄧海林會覺得我係比較成熟嘅咯。 嗯、 就係、是、咁樣 但係嗰陣時有冇話？哎呀，佢哋就全部喺晏晝，好似係叫做受重視啲。但係你就去咗夜晚，好似備受冷落。有冇呢個感覺？ 都冇嘅，都冇嘅。 冇啊， 嚇都冇嘅。同埋嗰陣時我仲係讀緊書， 嗯哦、 我喺演藝學院讀緊書。 嗯 嚇， 咁、所以就可以兩邊兼顧。哇， 係啊， 但係咪好辛苦？ 係啊係啊， 即係朝早就要翻學，跟住兼顧家庭。 係啊， 但夜晚就唔瞓覺嚟呢度做嘢，好厲害。 咁你阿洪兆峰個聲音啊，做節目嘅根基就係嗰幾年咁樣打混嘅， 係冇錯， 係啦。咁幾時開始咧正式咧係又拍好多劇集啦，兩邊兼顧。因為我即係頭先開頭嗰個鬼故啊，係、嗯、啊， 拍緊戲嘅時候啊， 你嗰陣時係幾時開始又開始喺大台拍劇嘅咧？ 其實未講之前，我又想補充翻少少啦。因為除咗嗰個潮聲、風聲、心聲之外咧，後尾我亦都試過做二台嘅其他節目啦，包括美樂集啦，包括歲月流星啦，包括精裝名人錄啦，嚇、就訪問唔同嘅嘉賓啦。咁然之後後尾離開港台咧，就入咗 ATV 先嘅。咁、ATV 咧就係做朝頭早嘅晨早直播室啦，嚇、咁然後後尾就過咗 TVB 嘅香港早晨。咁九二年開始嘅，咁同一時間咧，除咗簽呢個主持約之外咧，仲簽埋演員嘅約啦。嚇、 嗯， 咁喺嗰陣時就開始拍劇啦。 嚇， 咁我講翻嗰陣時係會著呢一個 古裝版， 嗰陣時已經日月星辰咯，係咪啊？ 嗰陣時係日月星辰啦。係，咁嗰陣時係同一時間係拍緊《射雕英雄傳》。 哦，但係點解連個頭套都未有時間落啊？ 是啊，好忙啊。 嗯，就是、偷返啲時間。 是啊，非常之忙。嗰陣時係忙到瞓覺嘅時間，即係喺車嗰度。因為嗰陣時呢又主持晨早嘅節目啦，又主持城市追擊啦。咁、然後有一啲綜合性嘅節目要做，一啲健康嘅節目又做啦。咁然後又拍電視劇啦，又拍少少嘅電影啦，又拍又做舞台劇啦，又做京劇啦，係非常之忙碌喎。 但一至五個喎，你嗰陣時嘅節目你點樣抽時間嘅呢？拍劇唔等人㗎嘛，佢唔會就你㗎嘛。你點可以令到佢哋放到你返嚟做節目嘅 呢？洪兆峰有冇諗過不如錄音啦呢度錄咗佢咪得？ 有啲時候係咁樣嘅。不過呢最初嘅時候因為係同 JB 呢係簽全職嘅。咁、然後後尾呢度開始做日月星辰嗰陣時呢就簽咗兼職囉。咁、兼職佢就會係就你 就你時間 live 嘅時間。所以冇問題。 但問到一樣既然咁忙當其時有冇諗過 不如放棄某一邊，譬如電視台可能俾到你更多嘅一啲出鏡率或者揾嘅錢會多咗，會唔會當其時曾經有一刻諗過，不如我放棄一個人工偏低嘅電台工作呢？ 其實啱調轉。嗰陣時係電台嘅人工係比較高的。 哦，因為我未聽過呢句説話。 因為呢個可以陣間問佢，因為咧、當年佢離開咗電台一段日子㗎啦嘛，係專登邀請你翻嚟去做呢個黃金嘅夜晚檔嘅， 係 邊個叫你翻嚟㗎？ 吳石輝 先生係啦，咁所以咧就開始日月星辰呢個節目啦， 係 咁我哋陣間翻嚟嗰部分咧，不如開始講下啦，阿洪朝峰點樣度創作呢個日月星辰出嚟啊？ 好 唔好 啊？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回想起與你初見。年轻的我许多缺点，但谁用耐心帮我作出改变？ 谁关心听我声线？谁冷暖亦留在身边，给我自信心，使我承担锻炼。因为你，回忆多么美丽，你的真诚及勉励，何日我亦记低。 给我一千年，感情都不改变，所有的将来也跟你变。给我一千年。 呢首歌咧系香港电台嘅广播六十年嘅主题曲嚟嘅、哦， 咁你计到数，你讲几多年历史、哦？ 系啊，但系我哋二台就系今年先四十周年嘅、叫做《给我一千年》。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币。 你啦，1872388啦，有我哋寻找终极二台迷嘅游戏开始噶咯， 听众可以打定电话嚟啦。 系啦，1872388。嗱，我哋以示公正咧，咁啊上个礼拜嘅第三局咧，咁我哋喺呢一刻咧要重赛先嘅。 系啊，系啊。 咁不过咧，嗱上个礼拜第三局嘅阿詹咧，因为咧今日有工作在身，佢就话：哎呀，咁我嚟唔到，咁不如自动弃权啦。咁、所以咧，阿君咧就会对一个新听众咧叫 Vivian 嘅，咁我哋不如邀请咗阿君出嚟先，好唔好？ 好，阿君十八廿二， 听紧你。 好 ，Vivian 十八廿二。 翻緊你哋， 係啊，翻緊你哋啊， 翻緊屋企啊嘛，你話 好啦，即刻爭取時間啦，問一問啦，嗱，即刻問咧就係關於剛才嗰一節嘅訪問嘅，好，記得嗌自己個名先嚇，阿君同埋 Vivian 啊，好，問題係洪朝峰被鄧海林邀請喺邊一年由第四台轉咗嚟第二台 ，Vivian 85 年， 1985年 係錯嘅，阿君補答咧有五分嘅都 係。 阿君， 喂，84年 系错嘅，再数上嘅咧，1983年至真嘅。好，两个都冇份啦，即刻问第二题啦。请讲出喺刚才嗰节访问里边，洪朝峰曾经讲过主持过边几个节目，是但讲一个都得。 阿君 ，Vivian， 阿君先， 日月星辰 系错嘅。我讲咗系喺刚才嗰节访问里边吓，系冇提过日月星辰嘅， 咪系咯。都几深嘅嗰啲节目名，其实 好啦，阿 Vivian 有冇补答？ 冇星听唔到， 冇听。 哎呀，嗱，即系朋友提过《潮声》《风声》《心声》《冥乐集》《岁月流星》《精装明日录》。 星系啊。 哎呀，唔紧要，唔紧要，我即刻问第三题啦。当年离开咗电台，转去亚洲电视，洪朝峰主持嘅节目叫做乜嘢名呢？在亚洲电视主持的节目叫做什么名字？ Vivian， 是 Vivian。 晨早节目那个香港早晨。 晨早节目的香港早晨呢是另外一个电视。 有两个字是中了的。 晨早有两个字。 是啦。是。 有没有 阿君你会不会补一下答啊？ 咦，你哋头先冇留心嗰十零分钟嘅访问啦，梗系。 我谂住个题目好浅添， 系咯，五个字嘅。 香港早晨应该唔系啦。 香港早晨系隔离台嘅， 系啦，系大台嗰时嗰啲节目嚟嘅，系啦， 好浅嗰种。 系啦， 好啊，即系阿君同阿 Vivian 都系弃权啦，应该系嘛？ 但我哋点都要有个胜负啊嘛，系咯。嗱，不如咁啦，我哋俾个三个选择你好唔好？ 好快啦！ 好 ，A 系晨早直播室， 系 B 系晨早直播空气室， 系 C 系朝早直播室。 Vivian，Vivian， 阿 君， 阿 Vivian 先 ，Vivian 先， 答案 ，Vivian，A，A。 啊！佢都唔肯讲多次， 佢都惊嘅话。 好啊，系晨早直播室系啱嘅。 恭喜你啊 ，Vivian， 你终于有十分啦，好难啊呢十分真系。喂，咁但系你要再醒啲，因为阵间咧翻嚟第二回合咧、有新嘅听众对你噶咯。 O K。 同埋记住大家咧，而家听心机嘅朋友咧，都系要留心住我哋每一 part 嘅访问啦，到时会考翻你哋嘅吓。好，1872388，咁我哋四点半嘅新闻交通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名高官出席聚会违反限聚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想再评论事件，令社会知啲唔知啲作出揣测。林郑月娥在本台星期六问责时被问到社会知啲唔知啲，政府应否开诚布公咁讲。虽然自己讲过做官员要比白更白，但是反问如果要求所有官员好像自己一样独家村没有社交生活，是否有点过分？他认为社会关注这些聚会，久而久之会对公职人员造成不必要的沉重压力，现时要找有才干的人担任政治任命官员是极度困难，要思考对官员的要求是否会影响整个制度。對於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說在修訂防潰條例的問題上一定會走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解釋，現時認為有關事項是不應該做。林鄭月娥說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政府和特區負責，是唯一有雙重效忠和雙重問責身份的人，如果受本地法律过度地在公众问责方面受限，会直接影响宪制功能。但是他说不等于没网管，中央有监察和审核机制，行政长官如果有贪污和不清廉行为，中央一定会看在眼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指打贪不手软。林鄭月娥又說選舉期間他兩次被投訴而要接受廉政公署查問，結果是不用跟進。本港今日並沒有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個案是11956宗。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14日累計報告18宗個案，包括17宗輸入和1宗輸入有關聯個案。因應涉及變異病毒株確診本地個案的檢測和檢疫安排，中心提醒和相關個案在同一大廈居住或者在相關個案居住大廈內工作的人士，即是香港仔成都道利港中心、油尖旺大角咀道中美樓和黃大仙金鳳街一至三號，要在衛生署公布有關確診個案後的第3、7、12和19日進行強制檢測，他們需要自我監察直至21日屆滿。當局又提醒大角咀道149至157號中美樓的指明人士要在明日遵從強制檢測公告進行檢測。欧洲水灾增至超过150人死亡，仍然有百多人失踪。

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去到1994年嘅时候咧，二台咧晚间节目咧有一个咧大变动，有一个大哥出现。就是我哋今日嘅嘉宾洪朝峰日月星辰咧，当年咧做咗好多创意啦，或者一啲、哇令人咧瞩目嘅一啲环节啦项目噶，咁啊要问一下洪朝峰咧，嗰阵时点样去度呢个节目啲内容嘅咧？ 我谂可能直到而家有人倾起嘅仲系嗰个圣月线 啦，系啊， 系啊， 呢、這个几有趣，因为当时我接咗一个电话咧，就一个女人就讲话佢同佢丈夫个性生活咧唔愉快，咁、佢又觉得呢个系佢自己嘅责任，咁佢就谂住余生咧就去到啲乡村嘅地方过，咁、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心里边其实都有啲唏嘘嘅，因为我自己觉得两个人之间嘅性生活咧唔一定系净系单方面嘅责任咯。嗰阵时我就谂啊，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专家可以帮到佢，佢未必系要行一条咁样嘅路咯。咁于是开始做资料搜集，咁譬如就揾啊吴敏伦医生啊，揾啊颜淑美医生啊，请佢上嚟就为听众回答嗰啲性嘅问题啦。咁呢个就系最初性热线成立嘅。咁然之后后屘。吴永英医生知道我喺度主持圣热线咧，咁佢就将佢啲资料俾我，咁同一时间我就邀请埋佢嘅先生梁英杰医生，就同我做圣热线嘅主持，咁然之后就咁样，因为香港系首创啊，咁、所以嗰阵时就好火红啦。 系啊，嗱，我有一个问题啊，圣呢个题目咧，其实不嬲喺广播啊，都系有啲忌讳嘅，咁你当初仲要喺九十年代啊？點樣說服到人，即係管理階層們俾你做呢一個題目嘅節目咧？ 我覺得呢個係同你嘅態度有關咯。如果你嘅態度係灰人灰度嘅咧，啲人就會知道嘅，會感覺到嘅。如果你係純粹係一種教育咧，啲人亦都會感覺到嘅。咁我哋嘅態度好誠懇，同埋俾人覺得係一個教育性嘅節目咯。咁、所以上層唔覺得有啲咩嘢咯，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有一樣嘢幾得意咧，就係阿新哥，阿新哥當時咧係香港電台嘅中文台嘅台長，佢洪朝峰你好嘢喎，你總係可以咧，即係描寫一個男人除低咗褲鏈之後發生嘅嘢，但係一啲都唔會俾人覺得邪嚇，唔會令人諗到啲邪嘅方面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睇你自己嘅態度嘅啫。 咁聽眾們外間嘅聲音咧，你都通常都首創嘅嘢咧，香港未有咧，會好多嗰啲咩投訴啊？你少少講一兩個字啊，將嗰個字放大啊，有冇呢啲情況出現咧？ 都有嘅。咁但係我覺得仍然都係你嘅態度咯。我哋係講緊一啲好學術嘅嘢。咁你都用一啲好學術嘅名詞去講，咁啲人係可以接受嘅。其實，大多數人可以接受。 嗰陣時啲聽眾嘅反應係點？開頭應該係咪會驚打電話嚟，定係好踴躍嘅咧？ 都好踴躍嘅， 係哇，完全冇擔心，佢哋唔即係好唔怕醜嘅，講出嚟嘅。 都唔係，當然有啲開始嗰陣時係會有啲怕醜嘅。咁我哋節目主持人嗰個責任就係放鬆佢嗰個心情啦。咁然之後就令佢可以暢所欲言咁樣講。咁其實開始嗰陣時係當然係有一個過渡嘅過程啦，但係呢個過渡嘅過程都好快。 係，但係聽眾唔識得用字噶嘛，會唔會有陣時講錯啲字咧？唔出得街嗰啲咧？哎呀，你噏咗嗰啲嘢啊？ 冇啊，冇啊，真係冇啊， 真係冇啊。 係啊， 哦， 係啊，我諗呢個真係同你嘅形象同埋你節目嘅形象有關係。 係啊，即係咩主持吸翻咩聽眾？ 我好相信呢一句，好相信呢一句嘅。係啊，咁但係當初有冇諗過呢一個題目，即係應該會話會有啲人留意？但有冇谂过咁火红呢？ 都有嘅，因为从来未试过啊嘛。吓嗰阵时听到就有咁嘅消息，就话半年前咧就系、好似喺上海定喺国内边个城市就开始有咁样嘅圣热线咁嘅节目。咁但系据了解，佢嘅做法都同你唔一样嘅。咁然之后跟住我哋香港， 有性熱線，然後跟住半年之後咧，去到台灣先有性熱線咯。嚇、 嗯， 咁、啊、所以香港其實都係屬於前衛嘅嗰個系列咯。 嗯，即係呢個係你預計之中嘅嗰個外界反應。 係 係，會唔會係就係想透過呢個節目嗰陣時係令到日月星辰嘅節目多啲人識，都係呢個好重要嘅責任嚟噶嘛？係咪咧嗰陣時？ 嗯， 因為孭起你知嗰陣時晚間十一點嗰個黃金時段、 黃金檔嘅變咗 係咯。 你话系咪目的系让日月星辰俾多啲人知咧？呢、這个都系嘅，但系我觉得反而更加多嘅系我想帮人咯， 系帮助多啲可能解决唔到又冇渠道问到嘅听众朋友， 系啊系啊， 系、啊啊。咦，咁我要考下你啦，有冇啲 case 咧？透过你嗱，你讲嘢咁好咧，一定唔会核突噶嘛？有咩难忘嘅 case 咧？圣贤先 帮到手， 系啊，帮到手， 又或者帮唔到手都得嘅。 即系俾我就会用错嗰啲字噶啦。我想听下洪朝峰哥哥点样，你记唔记得有冇特别嘅难忘 case 帮到手噶？ 其中有个 case 咧，就系有个男人就抱怨佢嘅太太叫床声太响啦。 嗯， 咁佢就觉得佢太太系一个好。淫荡的女人、 嗯、 当然她就 不会介意自己叫床声响的、 嗯 啊、其实她医生就说其实一个人呢就尤其是当她成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约定俗成、 嗯 啊、要限制她的行为所以呢其实她越来越变得所谓成年人咯但是我记得吴敏伦医生呢就说其实当你放到松晒，完全放到松晒，喺度享受如水之欢嗰阵时咧，其实你系翻翻佢哋嗰个孩童期， 嗯、 就系、是、咧你自己系中意做乜就做乜，系完全系冇任何嘅抑压咯。咁所以其实所谓叫床声咧，就可以被视为我哋去到翻翻去细路仔嗰阵时最原始嘅嗰种嘅反应咯。所以呢样嘢反而系好嘅咯。 哦， 系啊。 最后帮唔帮到佢啊？ 帮到 佢理解晒、明白晒， 系啦，冇错， 真系讲得好好听嗰句。 系啊，即系完全系一个好教育方向去行， 系咯， 完全唔系觉得有啲咩咸湿啊，又或者唔出得街嘅方法。 嗯，最后系圣热师系咪 keep 住陪伴日月星辰嘅成长噶？ 系、啊， 有冇遭受咩投诉啊？有啲包袱要 cut 咗佢嗰啲有冇噶？ 又冇啊，不过 可能有你唔知系嘛？ 唔系，虽然系虽然后屘系即系有啲投诉啦，咁、但系都系顺利过渡嘅、反而咧就有一个节目有一个环节咧就是、单身俱乐部， 嗯， 啊单身俱乐部就收到比较多嘅投诉嘅， 系点解咧？单身俱乐部系咪帮人招亲嗰啲啊？ 系啊，因为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即系当电台系要做呢、这、一个收听报告嗰阵时啦，咁其实几个台都即系各出其谋啦吓。咁当时我就系度咗一啲嘅比较险一啲嘅单身俱乐部嘅环节啦，包括系同同性恋者， 吓、 就系、是、做配对啦。咁、然后又同双性恋者做配对啦。咁、呢方面系。當時是比較少人會接受，咁、所以據當時的高層講係收到比較多的投訴嘅書啊，咁樣即係投訴嘅文投訴嘅信件啦、 但當時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咧？嗱，呢個幾破格噶， 係啊係啊，冇 啊。你要諗巧噶嘛？ 打仗嘛，我嗰陣時 係啊，打仗，係、啊，就係、是、咁樣咯。 係，但係嗰陣時雙性戀嘅朋友或者同性戀嘅朋友敢唔敢打電話嚟咧？ 咁、 都咁嘅。 係啊， 係。雖然你話咧，淨係聲音啫，睇唔到個樣，但係都好多包袱噶嘛。作為一個素人， 仲要係當年同而家又已經係好唔同啦。 係啊， 因為嗰陣時單身俱樂部做了一年半嘅，咁、所以已經養成咗一批聽眾係比較熱情嘅，同埋比較主動去講佢自己資料咯。咁、所以就我據我嘅記憶咧，就係呢一個係冇咩問題咯，只係覺得個氣氛係好熱切咯，同埋係個態度好誠懇。 係，咁你記唔記得有冇成功嘅個案咧？即係配對到，有佢哋有冇話翻俾你知，或者隔咗咁多年都仲有聯絡啊？有啲 其實咧反而你話同性戀嘅或者 雙性戀嘅咧，就我哋冇一點聯繫，但係咧異性戀嘅有， 係真係成功， 真係成功，然後就邀請你去做證婚人咯。 嗯， 係啊，又或者係生咗仔女咁，然後邀請你出嚟飲茶， 好開心，難得喎。有陣時做電台做得長時間咧，最開心咧就係同啲聽眾同步成長，係 啊， 即 係 見到佢哋成家立室啊，又有家庭啊等等咧，你哋變成好似已經唔係一個聽眾同主持啦，變咗好似係一個 family 朋友咁樣。 係啊， 係 啊， 我本來想問阿洪兆豐一個問題，但係已經有答案。 係點啊？ 我本來想問嘅係，你覺得日月星辰俾到啲乜嘢你？ 俾到快樂啊！ 嗯， 嗰個快樂係在於可以幫到人啦。咁我自己系嗰种咧，见到人开心，我自己又会好开心嘅人。 嗯， 咁当然你话，佢俾到名利，俾到利你，呢个系嘅。但系我觉得名同埋利唔系我最终所要求嘅。 嗯， 我自己即系个宗旨就系，我中意做嗰样嘢，我就搏命做嗰样嘢，同埋我觉得我系可以做到嗰样嘢。咁然後原來呢一樣嘢係能夠帶嚟名同埋利，咁但係名同埋利只不過係入面嘅一個副產品咁、樣。 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太陽星辰，即使變灰暗，心中記憶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再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币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有啲担心。 点解咧？ 我惊好似上次咁啊，即系上一个 round 咧，系全部都唔识答。 系咯，都唔留心听书嘅，激死人啊！ 今次咧就应该系简单好多。 好，我哋 揾咗我上正话嗰三条鱼应该好简单。 系咯，我哋揾翻阿 Vivian 出嚟先啊！十八廿二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十八廿二乜嘢啊 ？Vivian 要讲句。 听紧你 系啦，系啦， 好似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咁样啊！好，阿清十八廿二， 听紧你 哦， 耶、yeah, yeah. ！阿清清晰好多吧？ 清晰好多啊！嗱，我再讲一次先，每一次嗰一 part 嘅访问里边咧，留意啲资讯上嘅嘢，你就一定识答啲题目噶啦。OK， 知唔知啊？记住嗌名先，如果识答， 好嚟到啊 ！OK， 开始。 1994年，洪朝峰主持嘅。夜晚节目叫乜嘢名？ 阿清 Vivian， 阿清， 日月星辰， 啱嘅， 啱咗十分。好，第二条啦，钟哥。 洪朝峰因为一个听众嘅电话而制作嘅环节叫做乜嘢名咧？ 阿清 Vivian， 阿清， 圣意线， 啱嘅， 啱咗。咦，咁已经赢咗咯，阿清，已经 系咪赢咗啦？ 淘汰咗阿 Vivian 噶咯。 哦，咁啊 ，Vivian 可以埋单计数啦。 系， 即系埋单计数。系有十分嘅， 俾你点个唱啦，不如 唔系佢仲有机会出线嘅、 啊。我想点俾黎明嘅 fans 听，今日黎明作开演唱会。 系、哦， 系啊，今个暑假好多嘢睇啊，嗬、 嗯。你可唔可以讲一句黎明嘅金句出嚟啊？ 冇空就食早餐啦。 嗯，都系呢句，真系。 系啊，讲多个啊。 嗯。 嗯。 讲多个啊。 讲多个啊？ 咦，谂唔到啦，已经你又话黎明 fans 系啊，黎明 fans 啊，但系突然间谂唔到 哦， 净系都呢个就话 OK 系啊， 多谢晒啦 ，Vivian 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咁阿清就会进入呢个系阵间嘅第三回合噶咯、啊， 嗯，即系跟住嗰条我唔使问啦，佢都出咗线咯， 系啊，唔需要问住噶啦吓， 系啊， 系啊，不如我哋又讲下啦，嗱，阵间五点翻嚟啦，咁啊会有咧就系、是。第三回合嘅时候啦，咁亦都会有咧，就系阿洪朝峰嘅第三部分嘅、嗯 我哋使唔使唔该咗阿青先啊？等佢唞一唞啊！唔该咗未噶？跟住哦，唔该咗啦，系咁阿青 走咗啦。 啊，留心啊，仲有第三部分嘅，仲有第三部分嘅。 系啦，我哋不如又讲下五点半之后，我哋咧有个 DJ 争霸战噶嘛。 去到五点半之后咧，就另一个比赛嘅环节嚟嘅。咁当然咧，上一次咧就系阿崔杰彤咧，咁啊以一个较高嘅分数已经系即系奠立咗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啊。咁但系咧今日咧啲题目我睇完之后咧就好似相对地咧就系比较难嘅，唔系话刻意去刁难啊白元浩小白，因为今日嘉宾系佢啊，而真系咁啱嘅啫。咁但系以阿小白嗰个资历嚟讲咧，佢唔识答就应该打 pat pat 嘅。 但我又覺得好似係刻意刁難佢， 都冇啊，都冇啊，其實好易嘅啫。如果我都識答嘅時候，佢冇理由唔識答啊。咪上次都講咗咯，我都叫佢做白前輩啊嘛，即係佢係我前輩咁就係，佢點會唔識答咧？我都識喎、 啊。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大家繼續打電話嚟1872388啦，進入我哋第三回合嘅競逐比賽。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加速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逼客讲究的买今天越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专研两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想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酒要落齐，就放向花椒八角跟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熱水冰糖豉油做個底，再放翻豬角落去温柔仔裡慢火冚蓋，三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只豉國仔嘅豉油雞。癲也癲過，蠢也蠢過，今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就走過，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政治的吃講究的買，今天越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身的一個。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己。 着翻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会精也不过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阴森的一个。 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Thank you, Karen 莫文蔚嘅妇女新知2021新闻翻嚟再见啦。 东京奥组委未透露病人详情，但据报不是运动员，包括一名人士在内新增15名奥运相关确诊人员确诊，是本月初奥组委对外公布奥运相关阳性个案以来的单日最多，累计超过40人。这15宗新个案包括7名业务承包人员、6名体育相关人员同埋2名传媒人员。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称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埋雷暴。下午4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1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漆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喺漆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漆咸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都排到近学园街。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爱民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龙尾在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塞到近公主道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大涌口路。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去到近北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提醒自己赏花的纯粹， 从来没有想无缘分都不记恨，天阴缺月有时，烟火散落不止，重到大寒的春风得意，再再可是我所爱的我，不改甜苦 春暖花开的日子，随着环境而有所改变，赏花人的心情亦都随着花开的时令有所不同。阿 K 今次用上赏花人的角度和心态去写出这首作品，作曲填词谢安琪，编曲监制谢安琪，李志胜。 也充满似春风暖的爱。 上榜六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谢安琪离不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咪 One 又可以称为咪一。二台直播室的运作是由 DJ 同时负责处理技术上的事情，例如播放歌曲或者其他宣传声带。如果节目多过一位主持人，负责坐在控制台的 DJ 就是用咪 One， 其他就是咪 Two 同咪 Three 啦。另一个不成文的讲法，通常咪 One。亦是主导节目节奏的 DJ， 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未讲晒日月星辰太多嘢， 太多嘢。 嗱，圣热线之外咧，嗱，我哋头先讲个单身俱乐部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哇，好大阵仗噶，我有阵时经过咧，夜晚十一点几咧。或者你較早前九點零鐘已經開始練過， 係啊係， 有個音樂嘢㗎，係 啊係係， 亦都係喺《日月星辰》裏邊出現嘅喎， 係啊， 介紹一下， 好開心啊！因為我自己中意唱歌啦，咁、就我就同阿杜文文一齊合作啦。咁杜文文主要咧就係唱嗰啲音樂劇或者係流行歌啊咁樣咯。咁我就主要唱藝術歌曲啊、民歌啊，咁間中就會係。學唱一啲流行歌啊咁樣啦，咁同埋就因為邀請嘉賓啦，咁啲嘉賓又會嚟唱歌啦，咁同埋亦都邀請聽眾嚟唱歌，所以係一個好熱鬧、好綜合性嘅唱歌嘅節目咯。 又要問一問啦，即係好似聖二線一樣，當其時有冇啲阻滯咧？嗱，音樂夜、以前好少人咁樣去做一個呢類型嘅節目㗎，你又一個破格喎、 哦， 咁咪啊，洪兆豐啊，不如講嘢得啦，你把聲咁靚。齋講得㗎啦，唔好唱啦。有冇人咁樣反對過 咧？佢哋仲要 full band 添 啊！係啦， 即係嚇死我！每次經過，哇，使唔使啊，前輩？ 唔係，咁就冇咁誇張。我哋係一個鋼琴同埋一個吉他， 都好勁啦！喺電台嚟講音樂嘢喎。 即係嗰陣時可以講話係都好多人留意咯。我記得有一次經過一個大笪地啦，咁啊大笪地有個的士司機就話，為咗聽呢個音樂嘢咧，轉得晏啲，聽完音樂嘢然後先食晚飯啦咁。哦，所以其實都係好大嘅鼓勵。 但係當初係真係提出咗話，我想做一個音樂嘅晚會，就俾你做啦。 係啊， 冇任何嘅阻滯。 冇。 哦，嗯。即大哥果然是大哥，好厲害 喎、啊！我覺得其實都不可以成日咁嚴肅噶嘛。咁你有聖熱線啦，係咪先？咁你有單身俱樂部啦。我覺得係時候係放翻鬆啲咯，那個氣氛、那個感覺。 係頭先你話咧，你譬如因為要兼顧好多唔同嘅工作啦、你唯有就喺車上邊瞓覺啫。 係啊係啊。 但係都係瞓得一陣嘅啫。你嗰陣時個體力點樣可以支撐咁多節目咧？嗱，即係我以前細個睇梁榮忠啊，忠哥咧，即係佢都係電視為主啊嘛，拍劇加綜藝啦， 一個媒介啫嘛， 係啊，佢都係喺個電視城走嚟走去啫、但係你走咁多笪地方咧，你嗰個體力點樣支撐你嗰陣時？ 其實我都唔知嘅，喺電台嗰度咧，啲人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朝頭早見到洪朝峰，晏晝見到洪朝峰，夜晚見到洪朝峰，深宵嘅時候又見到洪朝峰。 係啊，睇、電視播劇又見到你喎。咁你都要 spend 時間去拍劇㗎。係 啊，係啊。我真係唔知喎、我諗後生，因為嗰陣時三十幾歲，即係係精力旺盛。咁、然之後就你未有時間回憶，你只係搏命衝、搏命衝、搏命衝。 但係有冇一刻諗過點解要咁忙呢？即系纯粹系因为啊机会喺度，我要去做。因为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收入，但系有冇谂过咁忙，连瞓觉都冇，可能食饭都可能要三下两半食咗，咁嘅生活点解要过得咁频扑咧？ 我反而唔系咁谂，我反而觉得开心，因为当时有好多机会啦。我觉得唔系好多人有机会演音乐剧啦。当时我演咗杜国威嘅。播音情人有成56场啦，唔系咁多人有机会演舞台剧《雷雨》啦、家啦，或者系日出啦，唔系好多人有好多机会演京剧啦，咁当然唔系好多人演电影，唔系好多人有机会演电视剧，唔系好多人有机会主持电视嘅节目啊等等。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应该会把握呢啲咁嘅机会咯、再加上唔系好多人有机会系做电台节目，尤其是夜晚嘅一个黄金时间咯，咁、所以系咁样谂咧。 咁我想问啊，譬如洪朝峰呢个名字喺好多唔同嘅媒介都出过啦，电台嘅节目啦，又做过舞台剧，舞台剧已经有唔同类型啦，电视节目啦，演戏啦，咁多样，甚至乎京剧啦。咁多個媒介裏邊，你最喜歡係邊一個媒介嘅洪朝峰？ 唔同年代嘅喎、 譬如咧， 九十年代嗰陣時就係最中意做電台啦、因為覺得電台係純粹一個人嘅發揮， 發揮， 咁、但係遲啲咧就覺得，咦，開始有啲乾咯喎，就會覺得似乎做電視係容易啲咯、 因為有個劇本， 有曬劇本， 咁如果而家望翻转头，你自己又最喜欢系边个年代嘅自己 都系九十年代， 都系喺电台里边可以发挥自己最多嘅出嚟。 唔净止系咁样啦，而系仲有其他方面嘅机会啦。咁当然你话其实数到而家，你仲有冇兴趣做电台咧？系有嘅，系有兴趣做电台。不过因为过往好多电台嘅形式都做过。如果你問我而家有冇興趣做，咁我會覺得如果你話一個掃心聲節目，我會覺得係有興趣嘅、因為你年紀大咗，我今年都已經61歲啦嘛。咁有多啲嘅生活歷同人分享啦，同埋更加明白啲人講啲咩嘢。 但係咁樣、洪朝峰，你而家中意靜心嗰、那個啊冥想嗰個階段咧，電台節目係唔可以冥想同埋靜心，我哋要講嘢。 我哋聽佢，然後一齊靜心。 要聽啊，聽你嘅聲音啊。 係咯。人，點解唔可以咧？ 大家靜靜地唔出聲咁樣啊！ 你點樣睇而家嘅廣播呢？因為始終每個階段咧，觀眾嘅追求唔同咗啦。尤其是而家視像化好多嘢，大家都揸住個手機嘛。但係廣播仍然能夠生存咧，一定有佢嘅空間喺度嘅。你作為一個前輩，你點樣睇廣播咧？ 其實必須要好坦白講，我聽得比較少嘅而家。咁我仍然都係嗰句咧，就係如果你勤力，人力知嘅。 呢個係。 咁如果你勤力嘅话，人哋知道，人哋会听。 嗯， 就系、是、咁样。 如果你即系正话，刚才洪兆欢都讲过，喜欢九十年代里边广播啊。咁譬如话而家嘅广播人，其实你觉得最需要系乜嘢先至可以继续喺呢个行头里边行落去咧？ 勤力， 嗯， 真系勤力， 嗯。 勤力好緊要噶，因為睇下嗰陣時洪兆峰咧，佢兼顧咁多工作，佢都仍然咧，我都見到佢剪帶嘅嗰陣時啊、嗯，你佢唔係諗住咧，即係自己係一個，咦，我已經知名度好大嘅人， 就俾第二個做， 俾曬人哋做啦，佢自己都落手落腳嘅嗰陣時。 同、埋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而家聽節目咧，我可以容忍嗰個人蠢咯。 但係 佢要勤力 咯。你聽唔聽得出先？ 会嘅 、因为懒咧，其实你有啲难去听出嚟，佢好懒咁样， 唔系嘅，唔系 共事先知噶嘛， 唔系嘅，同行啊嘛， 嗯， 听到啊，只耳仔比较灵嘅， 嗯，即系有冇准备，其实大家我哋啊，一耳就听得出咁样。 我觉得同行会听得出， 嗯。 你有陣時聽得出嘅時候，你會唔會好掹震？ 會啊， 係啦，因為有人問過我呢個問題先。 點解你咁樣講㗎？ 咁我就會答，我都會掹嘅。係、 嗯、 啦，你都會好掹嘅，聽到。係 啊， 係 啊， 係唔知點解？可能因為我哋係即係喺電台大咧、 嗯， 即係留住，即係雖然冇做好耐，但係都會留住嗰種血喺度。 誒、嗯，同埋我覺得好似，因為你都係九十年代嘅， 係咪 先？即係九十年代成長嗰啲人咯，我覺得。因为当时譬如话 internet 啦仲未好流行啊电视系当然好强势啦但电台亦都好强势啦系亦都好重要嘅娱乐嘅媒介啦。咁变咗喺嗰个时候呢即大家会有竞争好自然就会好想系各出其谋、 嗯 啊、即系你死我活咁样、嗯、你要达到一个咁嘅地步一定要好勤力啦。咁所以嗰陣时嘅气氛係比较好我觉得。 同埋点解我哋会咁勤力呢因为嗰陣时冇 internet 呢我哋好多资料呢真係要去图书馆抄资料。 呀呀呀 即係你透过嗰个过程啊其实你自己都吸收咗好多知识啦。 係冇错。 但而家你都知啦我按个掣洪兆峰。咁彈曬所有出嚟噶啦嘛，但以前邊有咁方便？即係有陣時我係電台個圖書館唔夠咧，我係要去大會堂嗰個圖書館再揾資料。係係係，所以即係你話勤力係幾緊要？你睇中國嚇親啊！去大會堂 咪玩啦，大會堂。 如果而家叫啲同事去大會堂揾資料 玩啦， 唔係啊，同埋仲有咧就係嗰陣時，譬如你要抄英文歌，你真係要去 Swindon 嗰啲地方咧、 嗯， 即係專賣英文書嗰啲地方去買嗰啲書。又翻嚟抄嗰啲資料，同你而家咁樣即係撳上去，即係知道呢首歌係邊一年邊一年係上咩榜咩榜嚇，佢得到啲咩獎，係爭好遠。 係啊，有陣時要等嗰啲外國雜誌要send 到嚟香港 啦，係啊 係 啊， 要遲好耐，但係你又想 update 播一啲好新嘅美國流行曲啊等等介紹俾聽眾咧，即係呢啲嗰個過程咧，點解以前嘅 DJ 係花咁多力氣，比而家更多就係咁解咯。 或者我想問多個洪兆歡一個問題。譬如去到人生呢个阶段香港电台第二台又或者是广播呢一个行头对于你来讲占有一个乜嘢嘅感觉和一个乜嘢嘅地位呢 要继续勤力 都是勤力 同埋要、要做一啲其他媒体做唔到嘅嘢包括是电视做唔到嘅嘢包括是报纸同埋杂志做唔到嘅嘢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互動嚇、要即係電台要增加多啲互動嘅節目啊。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聽緊你。 月亮就是你愛心，照遍我的黑暗，將心底也照亮。每次我孤单心碎，于抑郁苦楚里，我也有你在旁。寂寞路上暖我心，你好比小星星，从不会变亮，永远闪匿出热情，陪着我追逐那火一般的太阳。月亮在共我两对望。伴着我低唱，我与你只想此生拥有这星星、月亮、太阳。 踏入热望与理想，我与你此生去推开每个浪，意志对抗着命运艰苦中的挣扎，你我一一抵挡，用尽热愿意再闯，靠这星光指引，从不信有绝望，今生始终相信会散出光辉耀眼，似火一般太阳，月亮再共我两对望，夜幕伴着我归唱，我与你只想此生共游，这星星月亮太阳，月亮像是你爱心，照遍我的将心底也照亮，每次我孤单心碎于抑郁苦楚里，我也有你在旁，路尽亦愿意再闯，靠这星光指引，从不信有绝望，今生始终相信会散出光辉耀眼，似火一般太阳，再共我两对望，夜幕伴着我铺唱，我与你只想此生拥有，这星星月亮太圆，月亮再共 此心燃亮， 如星星月亮太阳。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十八廿二听紧你啊！咁我哋喺度咧，再次多谢洪朝峰啦， 系啊， 接受我哋访问啦，咁喺度祝福佢咧，生活平安愉快， 就最紧要身体健康嘅。 系啊，咁我哋继续咧第三回合啦，揾翻咧暂时领先嘅阿青先啊，十八廿二 ，Hello 你好。听紧你 哦，十八廿二 ，Hello 你好，听紧你系， 帮我作名喎、啊，你 阿青喺度嘅。 好，另外仲有一个新嘅朋友啦，十八廿二， 听紧你，我阿 Ken， 阿 Ken。 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阿 Ken 啊，俾啲提示你先啊，正话阿青点解赢咧？佢系赢在嗌自己个名嗌得快， 系啊， 好快嗌自己个名， 同埋佢把声真系好清啊， 系 一啲都唔俗啊，系啦。阿 Ken 你大声啲嗌 Ken 啊，阵间知唔知啊 ？Ken， 好知道， 好啦。即刻，而家就唔使嗌住，我都未慢問咗先。 嗱， 当然啦，呢度嗰三条题目咧，都系同啱啱刚才嗰一节洪朝峰嘅访问有关嘅，听住啦。日月星辰节目里边嘅环节叫做音乐嘢，刚才洪朝峰提过，里边有边两种乐器出现呢 ？Can can 钢琴、吉他， 哇，好嘢、 啊，劲啊 ！Yes， 十分， 哇，咦， 阿青好容易吓， 好啦，洪朝峰喺刚才嗰一节嘅访问里边提及过自己最喜欢。是哪个年代的 青青九十年代 阿青 啱咗 哇 哇 哇吓 等先一人一条啊即系而家一比一 我 feel 到阿青好战斗啊个格 即系呢条系决胜题啦究竟阿青可唔可以继续定还是被淘汰呢就睇呢条啦 嗯 但呢条真系好简单嘅所以阿 Ken 同埋阿青咧准备定嗌自己个名字都得啦洪朝峰寄予新一代嘅电台人。最衰 阿青 阿 Ken 先啊， 勤力 啱咗二十分， 哎呀，咁亦都二比一，咁就阿 Ken 啱啱胜出咗啦。 系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都系计咧累积嘅分数 咧、啊， 最高嗰五个进入十月二号嘅决赛嘅。咁、啊，暂时阿青又有廿分啦，咁阿 Ken 有廿分嘅。 咁阿青仲要计埋之前嗰啲啊，咁计计埋埋。到时我哋再计一计，究竟入唔入到围先？ 系啦，阿青啊， 有冇点唱啊？ 先俾各个听啦，听紧你哋嘅节目嘅人听啦。 系啊，多谢， 好啊，多谢晒你。 阿青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好耐啦，你做零治理师已经听啦。 哇 哇，即系都系同我三廿零四廿岁到啦，咁样。 唔系十八啫， 即系十八廿一开始听开。咦，咁 系啦。 咁阿青喺你嘅印象里边，你最有印象嘅二台节目系边一个啊？ 其实好多噶噃，因为我以前做车嘢咧，都会塞住只耳听噶。 哦，一路做嘢一路听。 系啦，但系后期咧转咗老板就唔俾听啦。 哦，点解啊？ 佢话我哋分心。 哦，都系嘅，即系二台节目咁好听。都真系几容易令人分心嘅， 一阵听先分心啊！ 你车紧嘢噶嘛，一阵笑嘅笑骑骑咁嘅时候，一阵整亲手， 佢哋咪觉得我哋好搞嘢咯？点解啲人突然间会笑嘅咧 ？OK， 咁阿 Ken 咧，阿 Ken 有听咗二台几耐啊？ 我话可能要问翻阿 Roland 啊，因为我嗰阵时听头嘅节目就系《万和之王》咯，就系 Roland 同埋系咪曾淑仪啊？ 系啊，即系2005左右啦。 但我嗰阵时系尾期嘅，可能最尾嗰半年嗰阵时开始听咯，之后就冇做啦。 哦，咁你真系你好后生嘅啫，即系阿 Ken， 你 我而家 廿几集 左右啦，我而家 哇，好开心啊！我做咗啲廿几岁支持者， 几多年啊？嗰阵时系几多年啊？万王之王， 零五零六到啦，系咯。 哦，零五零， 即系你嗰阵时十零岁嘅啫。 哦， 系啊，系啊。 即系阿 Ken 听亲啲节目，一听就完噶咯，应该系。我哋要小心啲。 阿 Ken， 你唔好咁，你下个礼拜唔好听啊！你重温我嘅节目算啦，好唔好啊？ 阿 Ken， 阿 Ken 下个礼拜玩游戏啊嘛， 赢咗啊嘛佢。 系啊，咁啊，你改名啊，你。风水不好啊！你个名 好，唔该晒阿青，亦都唔该晒 Ken 嘅。 Thank you 两位 ，Thank you， 拜拜， 拜拜。咁阿青咧，就睇下佢究竟最后嗰个分数有冇可能入到围啦。 系啦， 咁而阿 Ken 咧就下个礼拜再见佢。 好，阵间翻嚟咧对呢个 DJ 争霸战啦。咁啊，上个礼拜有崔杰彤啦， 今个礼拜白元豪 系啦。咁啊，究竟小白可唔可以答中晒我哋嘅一啲必答题同埋抢答题？ 我对佢寄望好高啊！ 点解咧？ 因为前辈都系白前辈嘛，对佢寄望好高。 嗯，但我见完啲题目， 输嘅成数亦都好高。 系啊，我祝佢好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奥运队多个项目的运动员下午抵达日本东京，准备参加下星期五开幕的奥运会，将在开幕礼担任持旗手之一。羽毛球女子代表谢影雪说，很开心能够安全抵步，希望可以尽快专心备战。今日出發到東京的多個項目選手，包括劍擊、乒乓、羽毛球、蛙艇和體操等幾十名運動員和教練以及技術人員等，在香港時間大約下午三點抵達成田機場。本台記者亦抵達東京準備採訪奧運，並遵照日本當局多項防疫要求，包括出發前幾日要做兩次新冠病毒測試，向航空公司出示報告，抵步之後亦要將報告交給日本入境部門，之後做唾液樣本檢測，通過先可以離開機場。政府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市民如果要在8月1日收取第一期消費券，最遲今日要完成電子登記。如果在明日或之後完成電子登記或者遞交書面表格的市民，就要遲一個月到9月1日才獲發第一期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社交平台表示，消費券登記開始了兩星期，已經有近600萬人遞交登記。他又說，不少食肆在今個月推出七折優惠，因應消費券準備食住個勢，並在下個月繼續有優惠，呼籲市民齊齊消費大旺經濟。 網媒余斌一名女記者去年在旺角採訪示威活動期間被捕，事後投訴在女廁被警員以膝頭跪頸，被控拒捕罪，早前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原本被判緩刑24个月，但是主任裁判官嚴迅儀發現控罪不能判處緩刑，必須複核判刑，今早改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庭亦下令被告遵守精神治疗、情绪管理辅导等附加条件，确保他能够在情绪平稳的情况下完成社会服务令。法庭暂定6个月后，或被告完成120小时服务令之后，索取进度报告。嚴迅儀說，早前顧及被告精神健康狀況，認為社會服務令不適宜，法庭考慮所有因素之後決定改判社會服務令，並增加附加條件確保他精神健康。政府上星期就管制即棄膠餐具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2个月，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坊間的大方向都是支持管制塑膠餐具，措施將分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將禁止堂食和外賣使用膠餐具、膠刀、膠叉、膠飲管等，市場上現時已經有相關替代品，價錢亦可以負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家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龙尾美城苑。至于较早前在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排到去学园街，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西贡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是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偈。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日和21日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嚟18723888，同我岑亮， 仲有我刘佩龙倾下偈，听下歌 ，hea 一 hea，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 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十八廿二听紧白元好， 钟哥好， 你好啊 ，Roland 好， 你好啊，哇呢位嘉宾啊小白咧， 系系系， 要介绍下你啊，嗱你嘅广播嘅上半生咧就同我合作啦， 系啊， 咁你嘅下半生咧， 咦同我合作， 系啊，两位好啊，两位好、啊， 你命途都几坎坷、啊。 今日战战兢兢入嚟啊！ 阿、啊、小白好几可以讲，哎呀，点解唔俾我行得好啲啊？条路咁辛苦啊！ 遇着两个咁鬼要求高嘅人， 所以咪今日打不死咯，系咪紧要啊？呢样嘢，你知广播界 即系唔系吓你 吓？ 崔杰同咧上次五题。佢攞四十分， 搞错， 即系一题答唔中啫。你唯独是咧，一系你就同佢平分，又或者当然比佢更高分啦、如果唔系咧，出线咧机会率就比较低。 哎呀， 但系咧今日嘅题目咧系相对较浅嘅， 系咪噶？我唔信。头先 Roland 同我讲好深噶啲问题， 好浅好浅好浅好浅。嗱，咁我哋咧就有两题就必答题啦。咁就有十题咧就可以选择嘅。咁嗰十题里边咧当然有一至十分啦。咁如果你答中一分，你想拣一分题，咁咪答中都系得一分啦。如果你想拣多啲分嘅，你可以拣十分题，答中有十分啦。咁后边嗰十题咧，你仲可以出黄牌添。即系如果你拣一条十分题，你好有信心，又答啱嘅话咧，分数系 double 嘅 ，double。 会唔会将啲简单嘅问题突然之间摆咗喺十分题嘅？ 唔会，好公正嘅。不过答错系要扣分嘅，所以奉劝你，如果你听完之后情愿弃权，你弃权唔扣分，但系答错系扣分。 即系我弃权可以拣第二条啦，跟住 啊冇啦，弃权你嗰条就嘥咗 quota 啦，当然系。咁、先问咗呢一个咩先？ 必答题， 必答题先。好啦 ，DJ 必答题第一条，电台曾经都有播呢个黑胶唱片时代噶啦。OK， 喺播黑胶唱片嘅时候咧，主要分为大碟同埋细碟两种嘅。即系大碟就系大碟啦， 细碟就系细碟啦。 佢哋分别嘅转数系几多咧？ 哦，咦？呢、這个嗰阵时我啱入行嘅时候 ，Roland 有同我讲过 大碟嘅转数系咩？细碟嘅转数 系 几多 咧？因为我哋嗰阵时玩 Open View 开始咧，咁有嗰阵时做隔篱唔系部黑胶机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 系啦，嗰阵时又有走去攞啲黑胶碟翻嚟玩埋佢。 但我睇完个答案，我都唔记得我教过你呢啲嘢。 有有， 咦？难道你真系识答？ 你真系识噶？ 好。 喂， 大碟同细碟 定 转数， 但你记住啊，你答错系扣冇分嘅吓，即系扣十分嘅吓。 嗱、一定要减一定要答啱一个准确嘅答案， 准确噶， 要准确嘅，因为真系要准确。 转 数， 转数，我记得有一个咧系四十五咁样嘅，有一个系四十五嘅。 大碟同细碟嘅转数， 另外一个咧系三十定三十三咁上下，定唔知有几多份几，好似。33、45，好系咪咁？ 你答你唔好你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先。 你望住我， 望住你，望住 你。头先有啲啱啱地嘅， 系咩？ 头先有啲啱啱地。 头先有啲啱啱地咁， 系啊。 你要讲埋大碟同埋细碟分别嘅转数系几多？即系大碟系几多，细碟系几多？ 边个系四十五啊？ 四十五。你太 technical 添，我谂啲啊，因为我试下撞。 唔系，你可以选择弃权噶。 唔得， 你可以选择弃权噶。 都嚟到嘴边啦，仲弃权？ 佢为咗个 station， 唔得啦，一个大细靠我噶啦。 最后 大碟系四十五， 大碟系四十五，细 碟 咧 三十三， 大碟系四十五，细碟系三十三。你使唔使打电话问 Vincent 啊？打电话问梁学希， 唔使我。 因为 Vincent 都唔识答，好，最后答案 是错的。 哎呀 但是近的。但是近的。 为什么呢 细碟是45转。 搞错啊。 而大碟正确的答案是33又三分之一转。 搞错啊。 喂但是他现在没。 这个发明啊。 他未开始有分已经没了10分了。 啊是啊。 哇那是负10分。 是啊。兔姐都说负10分了已经。 负10分。 好第二条呢、這个 DJ 必答题是声音题嚟嘅。 是啊呢个是三 B 题啊。Okay. 听完话我哋会有一条问题考你嘅。 谁的一生谁的真心没有汹涌过也青春过。流金光阴留给声音是你的真挚你的梦意你要唱唱出心里情尽力呼喊出你生命曲曲迟迟满载了真意有喜亦有悲没有爱哪有爱歌是你送我生命 好长啊但这是其中一个节目曾经在二台出现过的节目的主题曲、 啊、 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 全因也因你什么最后那句你叫回给我听 全因也因你 全因也因你、 嗯嗯、刚才这一首呢是曾经在二台出现过的节目主题曲究竟这个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上个礼拜真系冇咁深嘅咧，小 系啦，真系深啦。Roland 都话深咧，钟哥，你开头又话浅嘅， 佢真系浅、啊， 你条命唔好， 坎坷啊！系咪平时有咩做得唔好？两位大哥咁样， 俾啲提示先。刚才唱嘅两位歌手系边两位？ 林永亮同埋 夏妙妍。 咦，你认得、啊？ 夏妙妍我认得， 嗯， 咦， 真系认得妙姐。 咁诶，佢做过啲咩节目？你咪 青春交响曲。 唔系唔系， 嗱呢条我呢、這个我未当你系嘅，当你热身先啫。 嗱，俾啲提示啦， 好 个答案系四个字嘅，四个字 系啦， 四个字， 四个字， 嗯， 系啦，个提示系阿喵做主持嘅， 阿喵做主持， 主题曲系林永亮同埋夏茂贤， 有冇得 Google 嘅？而家冇个， 冇啊 ，Google 唔到添啊，我怀疑， 系啊， 哇，好难估啊呢个 ，Google 一定冇啊。 喵姐做嘅四个字， 问梁学希 呢个要打个电话喎，真系。 不如你打， 又系打咩啊？梁学希， 你打电话搵夏妙贤好过啦。 我见喵姐，喵姐叹紧茶而家。 你问阿喵咩叫没有爱哪有爱歌？ 嗯， 嗱， 铃铃， 梁学希入埋嚟， 铃铃， 你入埋嚟都冇用啊！ 喂。 喂啊 ，Vincent 啊，你好啊，梁永熙， 点啊？ 咁啊，而家十八廿一百诶，村诶百元号听紧你啊， 你可唔可以再嚟多次啊？ 系啊，十八廿一百元号听紧你啊，而家 我 有个问题啊，就系头先嗰个主题曲咧，你开住二台噶啦， 系， 咁啊，你都应该听到噶啦，条问题系啦，咁啊，条问题太深啦，到底嗰个节目叫咩名咧？ 嗱。阿喵姐主持的节目啊嘛， 系啊， 咁跟住咧，我就曾经听过喺安哥同学会里边咧访问阿陈永业嘅时候咧，咁、佢有提过咧，当年阿喵姐咧就同阿狼哥咧就主持一个节目， 唔系狼哥、 啊，系咪狼哥啊？ 都有，你唔系呢个节目唔系狼哥个、啊， 狼哥好似有同我一齐主持过嘅，咁、 都有嘅， 好似有提过咧。就是喵姐讲好多嘢嘅喺里面会比狼哥个讲得多啲嘅。咁同音乐有关嘅。 咁最重要嘅答案系。 我系咪可以讲个答案㗎 系即嚟啦。 唔系咁小白信唔信㗎咋嘛。你可以系山埃嚟㗎。 我原本信㗎听完佢讲话狼哥跟住。 即刻缩 阿钟哥又话唔系狼哥㗎喎。 听下听下听下。 中文歌集。 咦， 中文歌集。 定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呢 唔系唔系中文歌集四个字嘛。 你信 中文信。 嗯。谂清楚， 最后答案， 你真系谂清楚先好。嗱，即系 tips 咧，有分准同埋唔准两种嘅。 我可以收线未啊？ 可以收线噶啦，好啦。 呢个系 cut 线， 中文歌集， 即 系 好，你系答 啱 嘅，好彩咋！ 你哋两个啲眼神咧，好认真啊， 蛊惑到咧， 正话扣十分，而家有十分，都系零 一压寒，都系零分， 阵间翻嚟继续。 好啦，咁啊呢位前辈啊 Chris 啊，呢两晚都有演唱会、啊。 咁祝你继续 good show 啦，有黄海芹嘅一首旧歌啊，《雨中的恋人们》，转头继续考下小白先。 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暂时食蛋的小白、有没有信心啊？嚟紧嘅必答题 梗有啦，梗系有啦。 你要攞黄牌，你才会多翻啲分。 我会啊，我要攞个崔杰同啲分 系啊， 系啦，要高过佢。 好，每一次听到阿 Chris 呢只歌咧，我就谂起我啲青春时代噶啦，真系。 系啊， 即系嗰阵时僆仔嘅时候，即系嗰啲咩不知愁滋味咧。 嗯。 太阳 喂，同埋原来你做过佢嗰啲节目嘅 supporting 噶， 系啊系啊， 喺后边喐嚟喐去嗰啲。 讲少少我同阿 Chris 嘅关系点样识嘅咧？咁、其实我第一次见黄海芹咧，就系、当时我做喺演艺读紧，佢而家呢度 DJ 啦、 嗯， 但系就唔喺电台识嘅。咁就嗰陣時佢主持喺電視部一個節目叫做聽歌學英文， 哦， 咁當然咧就係聽歌學英文啦。咁嗰陣時會自己拍一啲叫做搞笑啲嘅畫面噶嘛。咁我就嗰陣時喺演藝讀緊書，咁啊做即係嗰啲學生過嚟揾外快咧，即係過嚟有三日好似$100一日好似，如果冇記錯， 哇， 咁有$100收嗰啲咁樣咧。咁我就喺後邊做伴舞啊跳舞，我唔記得咗個畫面做乜嘢。咁啊Chris喺前面就講嘢啦，我喺後邊就喐嚟喐去跳舞嗰啲咁。咁跟住咧就中间就同我哋即系当我哋等紧嘅时候，因为 Chris 好好人，又同我哋倾下偈啊咁样。 哇！你做伴舞啊， 我想睇喎、 啊。嗰阵时 我都曾经一个舞蹈员嚟噶，做咩啫？ 哇，好难相信、啊。 十八日已听紧百元号，嗱，今次呢度咧有十条题目， 系 分数就一至十啦。 嗯， 如是者，如果你拣一分题答中就一分啦。 嗯， 两分题答中就两分，如此类推。咁但系亦都有黄牌嘅，固然之咧，如果你拣一分题，你又答啱嘅话，你就用黄牌咧就有两分啦。 系。 咁而家咧，你暫時得到嘅分數係零分嘅。 嗯， 咁睇下你點樣運用你手上呢三個機會，你可以揀三條題目嘅。 揀三條題目，好。 嗯， 七分題。 哇， 咁奇怪， 战斗格啊佢， 梗系啦。 好，你而家可以唔使讲用唔用黄牌住嘅，你可以听个题目先， 听 有信心先。 好， 好，七分题，白元浩拣咗，问题系，请讲出2009年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到2点钟嘅节目 名稱是 2009年。 喂，好易啊！你喺度噶嗰陣時， 我喺度啊！諗緊邊個時期啊？嗰個時候， 2009年， 出唔出黃牌？ 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到2点，節目名稱是 除咗黃牌之後，會唔會貼時間？ 啊，冇噶， 冇啊！ 你都係打電話問梁岳希嘅啫。 又打俾佢， 又打俾佢，佢好忙啊， 系咯， 应该系 2009年， 出唔出黄牌先？ 嗯， 呢、這个 喂，其实好易啊，呢、這个 呢、這个系唔系？我谂咗有几个名字，但我唔系好记得系 exactly 系咪2009年。 我唔喺度，我都知道有个咁嘅节目。 嗯， 嗱，我啲眼神，我啲眼神俾咗 贴士啦， 俾啲信心你噶啦、 嗯。好，咁啊，等我试一试先呢、這个， 系， 但系都唔好用黄牌先。 咦，佢开始 有啲怯，有啲怯啊， 有啲怯。 冇大冇细， 嗯，好， 真系嘅， 系。 如果我系你，我会出黄牌。 而家冇得饭后噶。 如果我系你，我会出黄牌。 咁我出黄牌啊？ 嗯， 冇大冇细。喂，好惊、啊， 你咁对佢，我就劝你唔好信佢啦。我劝你唔好信佢。 你两个一个魔鬼， 系啦， 一个天使。 我劝你唔好信佢。 我可唔可以收翻黄牌噶？ 可以， 黄牌啊！ 点解你可以打电话问到我？ 唔好打俾佢啦，打搵佢咁耐。诶、欸， 但系个电话通咗咯。 啊，喂，又嚟啊？ 喂，你有听到条题目噶啦？条题目嘅答案系咪冇答冇晒啊？ 有冇搞错啊你？ 哦，咁耐噶啦咩？原来嗰个节目已经 咁、嗯、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系有冇搞错？ 嗯， 我用埋黄牌。 好，最後答案。 咁我十分嗰個咪冇咗黃牌咯，係咪？ 係啊，係噶、啊。 哦，咁我留翻先。 點啊？ 快啲啦，師奶。 我大攻手啊！我都唔叫你師兄啊，真係叫你師奶啊，真係要。 有冇搞錯？唔用黃牌。 好 ，OK。 答案係有冇搞錯係啱嘅。 哎呀，好彩啫！ 我入嚟二台第一個正式做嘅節目啊！ 咁你都唔搞錯，咁你都唔記得， 你真係冇大冇細啊！ 哎呀，真係 你冇啊，個 station 冇啊， 唔會嘅，有嘅，有嘅，有嘅。 好， 好，跟住揀分數嚇，咩分數嘅題目？ 八分， 八分。哇，呢條難嘅喎，呢條真係有啲難。 九分會唔會易啲啊？ 仲難啲。嗯，好啦，八分題啦。好。以下呢一句嘅宣传口号，系嚟自边一位 DJ 前辈嘅节目呢？ 好易咋？ 好， 你条条都话易噶啦。 那个口号就系、 是：真 耳筒变头盔，唱盘变太盘， 好难吓、 啊 嗯啊。你可以打电话问李志光嘅 、啊。你不如打电话问李志光，佢调转都识答啊！话你知， 我唔系讲个 DJ 名噶， 系而家就系问耳筒变头盔 系。 唱盘变态盘， 即系我而家七分啊嘛。 系边一位前辈嘅节目嘅宣传口号 咧？呢条系八分题目， 呢条八分题目。 如果我用埋黄牌都系十六分， 嗯， 系啊， 都系唔够崔杰同 你同一条啊嘛。 对于我嚟讲，呢条问题简直系一分头， 系啦、 啊，即系二到八。 梗系宋梅姐啦，我唔用黄牌住啦，因为啲分都唔够，我赢咗都。 答案系 真嘅咩？ 系啊，车淑梅， 车淑梅系啱嘅， 系、哎、好啊， 有十分。十分要赢崔杰彤，要赢崔杰彤， 即系你而家有十五分啦。咁你而家呢条就一定拣 十分， 十分题啦， 系 用埋黄牌啦，你冇理由唔用。 如果赢咗嘅就三十五分咯。 系啦系啦， 但系都输俾佢，佢四十分冇上个礼拜。 我攞第二都 可以 开心 啊嘛，有机会啊嘛。好，问题系，哇，呢条又真系有啲难度啊吓。 我觉得好深， 嗯， 真系深， 死火。 为咗鼓励更多有潜质嘅年青人参与广播行业，香港电台喺1981年。举办了全港业余 DJ 大赛， 1981啊， 嗯，请问哪一位全港业余 DJ 大赛的优胜者在当年的10月24日正式在二台开咪呢？ 1981年， 哇！你哋喺边度揾嘅呢啲问题？ 系、咪真嘅啲问题？ 连佢10月24日正式开咪都有记录到啊、 ！P R 冇理由有记录。 为咗鼓励更多有潜质嘅年青人参与广播行业， 年青人， 香港电台喺1981年举办咗全港业余 DJ 大赛， 差唔多40年啦。 请问边一位全港业余 DJ 大赛优胜者喺当年嘅10月24日正式喺二台开咪呢？ 嗯，咦，我想问啦，如果佢呢个攞黄牌，佢又答错会倒扣噶，倒扣廿分噶， 得个一， 会话、啊、会话、 啊、会啊吓，搞错啊， 咁佢咪负分， 哇， 要俾翻我， 命途坎坷啊，白元浩， 真系， 救命， 你仲有少少时间，你可以谂， 系谂紧啊，谂紧噶啦， 连我都唔识嘅呢条，李志哥都未必识啊，你知唔知啊？ Alex 都拧头喎 ，Alex 打电话俾 Alex 啦， 打电话问李志国， 都拧头 得。 我同佢都唔识嘅呢条问题， 唔识喎， 唔识喎，咦？ 阿昌识唔识啊？ 冇，你冇人识啊？ 俾啲提示你啊， 好好。 嗰个 DJ 三个字嘅个名， 多谢你啊。 嗯， 我想要到个 tips， 男定女嚟噶？ 嗯，哇，冇啦冇啦冇啦，呢个太难，呢仲出埋黄牌添，系咪先？ 黄牌 冇得俾咁多 tips， 抵死！头先车淑梅嗰题又唔攞黄牌， 搞到负分， 咪啦，搞负分， 原本都有几分嘅。 如果正话，阿淑梅姐嗰个一条八分题，你出咗黄牌， 咪咯？ 呢条你情愿弃权啊， 咪咯？ 仲有十六加七都要廿几分喺手，系咪先？ 系个人又好升， 系咯？ 第十分题真 系 好深嘅， 嗱呢啲就系咩？ 仲话跟。阿 Roland 玩 game show 出身， 咪就好醒咯。所以我 但问题要讲战略噶嘛。 咁样啊，四十年 嗱，你只可以，你只可以。如果你想拣用黄，如果你想拣唔扣分咧，你可以弃权嘅。弃权咧，你都保住自己勉强个十五分喺身，勉强保住个十五分。 我十五分有咩用啫？ 如果你答错嘅话咧，你就负分嘅。 要输就输到彻底。 提示呢个前辈冇做节目噶啦， 系， 但又唔算退休。 我试下估啊， 好。 紧张，伍嘉廉， 好，伍嘉廉，伍嘉廉咪下个礼拜我哋嘅嘉宾嚟嘅， 系啊， 即系可以讲定俾大家听， 同阿淑梅姐会出现啊，下个礼拜 出现嘅就，唔系我冇讲个答案俾你听啊，你系咪伍嘉廉先？系咪 Eric？ 伍嘉廉 系 Eric， 伍嘉廉， 好，系咪最后答案？ 你真系觉得 Eric 一九， 你眼神好惊啊，钟哥， 系咪最后答案？ 你觉得 Eric 会一九八一年参加比赛？伍嘉廉， 伍嘉廉。咁佢後生嗰時，嗰個比賽叫咩？青年 DJ 啊？ 嗱，全港業餘 DJ 大賽， 業餘 DJ 咁嗰陣時都係後生仔啊！ 嗱， 咁伍嘉廉嗰陣時肯定係後生仔啊！ 如果伍嘉廉咪參加嘅話，佢應該係一九七一年嘅， 係啦， 一九八一年。 所以咧，嗱呢個已經好曬 tips 啦。 咁好難估第二個喎。 好嚟啦，最後答案 都係伍嘉廉。 好，答案係。错嘅， 搞错， 点会啊？都话啊 ，Eric 系七几年俾入嚟嘅咯。 好，正确答案系林珊珊啊！即系恭喜晒阿白元浩咧，佢第一个成为负分王啊！ 系咯，好食得纪念。 我话你听，之后嗰啲同事都系负分嘅。 可唔可以帮我剪做 trailer 呢个？十八廿二听紧你嘅第一个负分王出现。 不过当然咧，即系如果输咗都唔紧要嘅，负分都冇所谓嘅。 负分王，不如你又俾多个 station 佢啊！ 做咩啊？去帮佢执嘢啊？即系佢执嘢自己走先啦。 有得玩就系一件事啊！ 哦，颈桥底会送俾你， 好快俾你可以点唱啊！ 俾你 点 唱，我就攞翻只黑胶出嚟点唱咯。 我哋冇唱片喺度嘅咁样。 系啊， 好，今日多谢晒白元浩嘅， 多谢 Roland， 多谢哥， 多谢。咁我哋下个礼拜星期六四点啊，再见大家。 系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十八廿二听紧你。 咁啊，会有咧就系伍嘉廉同埋淑梅姐啊， 淑梅嘅。 好，拜拜。 拜拜。